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雪域边陲，恢宏岁月，多元一体，凝聚向心。世界第三极上，寰宇屋脊之巅，那些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歌颂过怎样亲密的旧生和睦、民族融合。一件件国宝级文物的背后，又印证着怎样真实的沧桑过往、历史存留。血火洗礼，惨遭践踏。近代以来，所谓西藏问题的聒噪，到底出自于何方黑手？和平解放义正辞严，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又发生哪些鲜为人知的较量传奇？西藏神圣疆土马上播出。 欧阳儿玉一目了然，这幅石居图曾经出现在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上。根据考证，这幅杰出的漫画最早公开发表应该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生动地表现了自1840年后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战祸，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清政府软弱腐败无能的实景。今天借助三维动画的手段，我们把它立体地呈现出来，更深刻地去体会、铭记那段中华民族痛楚而屈辱的苦难。 黑熊代指沙皇俄国，霸占中国外蒙古、东三省；猎狗代指英国，霸占长江流域、华南多地，包括香港；肉肠代指德国，霸占山东、江苏。据说之所以为肠，是肠虫之误毒，所以其实代指德国的应该是毒蛇。老鹰代指美国，羽翼所盖，四处下嘴，隐喻其所追要之利益均沾。蛤蟆代指法国，霸占广东、广西、云南部分地区，延展其印度支那利益。太阳代指日本，四处撒布眼线，霸朝鲜、盯台湾，还窥视着沙俄。鳌虾代指葡萄牙，霸占澳门。 中国及周边版图之外，还有一堆的牛头马面，代指其他列强，均有虎视眈眈之势。而同样是在这幅图上，清政府的官员在干嘛呢？在睡觉，在花天酒地，在满嘴的知乎者也。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西藏地区的这个官员，手摇铜钱，腰包鼓鼓，显然是在搜刮贪腐，中饱私囊。如果单从历史实际来讲，说清政府驻藏大臣贪财， 倒还真少有。 不过19世纪末没落的清政府，在其面对列强时软弱无能、丧权辱国，却是不争的事实。而第一个对中国西藏地区亮出爪牙的，正是漫画中以猎狗指代的英国。 英国当年有个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推行殖民掠夺和垄断贸易的急先锋。 1772年，东印度公司武装入侵不丹，不丹恳请六世班禅班丹义熙出面调解，而英国殖民者迅速使出了一招救坡下驴，东印度公司马上借机派人潜入了西藏。 派出去的人就是他，乔治·波格尔。1774年年底，此人到了日喀则， 一路之上，他不断地搜集有关西藏的地形、交通、民俗以及经济资源情报。当他见到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时候，情景是这个样子的。逗留日喀则半年时间，波格尔已经完全是西藏当地的打扮，频繁混迹于西藏上层人士之间，力求与西藏地方谈生意、拉关系、摆交情。只不过他浑身解数使劲换来的只有三个字：不好使。西藏地方政府、六世班禅额尔德尼都给了波格尔斩钉截铁的答复：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地方政府受中国大皇帝管辖，一切需听命于北京的朝廷。与英国建立单方面联系没可能。波格尔无功而返，拦不住英国殖民者的不死贼心。1783年，以祝贺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为名，东印度公司又派出武官来到日喀则。说死还是那一套，建立通商关系啊，开展贸易交往啊，你好我好大家好，直说的天花乱坠，口沫横飞，但仍然是被断然拒绝。有人可能会问了，做做生意，谈谈商务，至于这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吗？没错，就是不行。且不说主权方面，中国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商贸管控早有定制，但说英国人的生意，他做的是什么买卖，熟悉历史的朋友都清楚。当年波格尔进藏是1774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773年英国刚刚独占了孟加拉地区的鸦片贸易，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是为了打通西藏一线，往中国贩鸦片。所有历史都有联系，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都不是偶然而起，而是帝国主义早就有所准备。所谓给印度打造东部缓冲区没那么简单，它的真实企图就是要给英国的商品打开一条通路，深入中国腹地，进而把西藏纳入其殖民管辖之下。憋着如此的坏心，中国的西大门却屡屡打不开，英国怎么会善罢甘休呢？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通过战争、收买、挑唆等各种手段，强化其与西藏地区接壤的尼泊尔、哲孟雄、不丹等地的制服与控制。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英国迟早要对中国西藏动手，一如司马昭之心。只不过世人都想不到，英国人武装侵略的借口会是那么下作。第一次新藏战争，英国人就找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茬，说藏军在龙土山设防，离英国租界的西金大吉岭太近，荒唐。且不说俩地儿离这200多里地，单说龙土山本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军队驻扎你管得着吗？但英国人就是管了。本着强盗逻辑，英军诬陷藏军越界束手， 1888年2000英军向龙土山发起攻击，入侵西藏。 藏军在龙土山设防，原本就是要盯防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觊觎。1888年3月，面对侵略军，藏军用极为原始的装备打响了龙土山防御战。凭借着现代化的快枪大炮，英军步步推进，攻至亚东一带。而在时任驻藏大臣文硕与13世达赖喇嘛的共同调派下，西藏各地援军10000多人不断赶到，誓与外国侵略者血战到底。但装备毕竟落后太多，藏军步步后退。在此期间，清政府又撤换掉了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疆土的驻藏大臣文硕，改由生态接任，奉旨求和。在英军的枪口下，不得不罢兵定界，严肃藏军。西藏军民第一次抗英战争就这样败于强敌。 1890年，清政府慑于英国压力，指使生态息事宁人，在印度加尔各答签订中英藏印条约，割让日纳、龙土、泽里拉。1893年，再签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开放亚东为商埠，5年内免进出口税，英人享有治外法权。国家强才地方强，国家弱则地方弱，这实在是亘古不变的规律。软弱的清政府尽管一味退让，也终究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婪。1903年，英国人再度发动侵藏战争，而至于这次的手段更加卑劣。 在目前有关西藏抗英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电影《红河谷》是效果比较轰动的一部。在西藏是没有红河谷这个地方的。河谷之所以变红，是因为浸染了西藏军民的鲜血。片中最惨烈的一段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曲米新谷大屠杀。在西藏军事重镇帕里以北，英国侵略军头目荣赫鹏欺骗前来谈判的藏军首领，说为表诚意，双方应熄火退弹。而当藏军官兵遵守商定，熄灭了火绳枪的引线之后，英军迅速推弹上膛，用现代化的马克沁重机枪和重炮扫射轰击，装备极其简陋落后的藏军根本来不及再点燃火绳。数分钟之内，包括班禅派出的谈判代表在内的千余名藏军官兵遭到屠杀，而侵略者则踩踏着死者的尸体继续沿路北上，在血洗康马县乃宁寺后杀到了宗山堡下。 宗山堡上放眼四望，江孜平原环绕周遭，冲过此处则拉萨洞开。 1904年的七月，就是在那片小树林中，英国侵略者的大炮一字排开，对着城堡狂轰滥炸。而借着居高临下的地形，西藏军民拼死抵抗3天3夜。他们用火绳枪、投石器，甚至是拳头、牙齿，未让英国侵略者上山一步。最终，很不幸，炮火引燃了山上的弹药库，宗山堡上大爆炸。 燕军乘势冲上山顶，在经过殊死肉搏之后，伤痕累累， 不愿当俘虏的藏军官兵 从此处跳崖无一生还。 这幅油画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资料，既弥足珍贵又令人心碎。来不及撤离的守卫宗山堡西藏军民壮烈牺牲，但他们的舍身殉国换来的却是地方政府停止抵抗的命令书。 江孜宗山堡之战后，英军长驱直入，攻入拉萨。公元1904年9月7日，清光绪30年7月28日，英军头子荣贺鹏派遣士兵用刺刀顶着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拉萨三大寺堪布，在布达拉宫逼迫其签署了拉萨条约， 强取侵略军驻藏的特权。 我们来放大一下缔约方的签押处，可以看到英国侵略者代表荣贺鹏的签字，可以看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签章，还有拉萨色拉、哲蚌、甘丹 三大寺的印章。 但请注意，没有清政府的，也就是说这份所谓的条约中国中央政府没有签署，属于废纸一张。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条约上达赖喇嘛的签章下面特别注明，该印件委托由摄政甘丹赤巴洛桑兼赞执掌，也就是说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在拉萨，他在哪儿呢？他已经避难出走内地，一路辗转于1908年抵达北京，见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国家羸弱之下，地方又能如何？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自是有求于中央政府，但当时清王朝已近末路，慈禧太后倒是赐给达赖一幅亲手绘制的茶兰图，但对于西藏地方正在遭受蹂躏的事实已经毫无办法。而如此种种不作为，埋下的都是祸根。 时间进入到20世纪初，正如之前我们看过的时局图所描绘，此时的中国帝国主义更加为所欲为，已不是英国一家独大的天下。 在这张1904年出版的明信片上，我们看到的有英皇爱德华七世、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明治天皇、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法国总统卢贝特、德皇纪尧姆二世，他们在干嘛呢？分吃他们所谓的中国朝鲜的蛋糕。 至此，让我们再次回首1950年11月底发生在联合国的这一场闹剧。萨尔瓦多代表卡斯特罗罔顾历史，公然抡出一本英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就敢叫嚣西藏不是中国领土。这事儿搞笑滑稽，但其出现的背后并非无迹可寻。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本就是国际公认的事实。但在当年，这种翻着英国书本讲西藏的荒唐事怎么就会出现？直到今天，国际上某些人还在炒作的所谓的西藏问题，起源头又究竟在哪儿呢？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博弈交锋，我们讲得越清楚越好。 近代以来，列强环伺，图谋瓜分中国，雪域边陲风雨飘摇，如何力保主权？ 西藏从来都是中国领土，